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那年我进京，心不甘情不愿的，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还在父亲面前哀求了半个月，捎带着把你拐进了京给我撑腰。进京后，几乎京里数得上名号的士族小姐都到我面前走了一遭，说些酸话也就罢了，还挨个折腾着给我使小绊子。我这才知道，咱们那位太子殿下是京城里的香饽饽，谁都想咬上一口。米线，这些你不知道吧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是谁啊，他们一个都没有讨到好，全部都灰溜溜地被我整治回去了。 哦，那么多世家小姐，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总有特别出挑的，你怎么整治的？ 既然是因为我东宫太子妃的身份来的，那我也不能让他们白来啊。我从地北城出来的时候，把宗祠里供着的太祖遗址偷了出来，每日里就让秦嬷嬷抱着盒子跟着我走，来一个就让秦嬷嬷把圣旨拿出来念一遍。你想啊，他们见我一次就得跪一次，鬼还敢再惹我。 当年弟子元入京，人生地不熟，嘉宁帝派了宫中掌事的秦嬷嬷到他身边侍奉。秦嬷嬷入宫的早，又素来威严，十来岁的官宦小姐们受了这种闷气，哪里还敢惹他。 哼，难怪你刚入京的时候成日有士族小姐来拜访，过了一个月，侯府连个罗雀都没有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 有一次我整治建安侯府的嫡女，正好被她碰上了，等那小姑娘走了，她才慢腾腾地出来对我说了一句话。她说， 帝家的小丫头，感情你在晋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闹着不入姑的东宫竟是唬人的，你天天拿着太祖的赐婚圣旨满京城嚷嚷，指不定对姑怎么满意呢。 我当时还小，脸皮哪有如今厚啊，被他捉了现场，臊得当场就要跑，却被他拎着领子逮住了。他说， 不过姑就喜欢你这种霸道又不做作的丫头。 米歇，过了这么多年我才知道，这么些年他始终是不同的。我回到这里才想起来，原来我们也曾经有过那么无忧无虑的时候。 弟子元抬头看向身后的归元阁，久远的记忆在眼中复苏，却又一点点归于沉寂。 可当年那么骄傲的大晋太子，如今却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说我们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呢？放心吧，明熙，我这就回宫里，不会让你们担心。 洛明熙看着他走出院门，弟子元的背影在他眼中渐渐模糊，地上摆着的折云膏变得冰冷，洛明熙拿起一块塞进嘴里，一口口咽下。冰冷僵硬的糕点入喉，凉气入体，重重的咳嗽声响起，一声比一声更急促。洛明熙整个人蜷缩在石阶上，掩住了面，不停地咳嗽。 公子。 一旁的心雨担心的紧，急忙跑过来扶住他，替他顺气，却被洛明熙摆手推开。急促的喘息声渐渐平复，垂下头的人静默良久，在抬手时仍是一副温润如玉的样子。 回府。 夜，洛府书房，心雨按照惯例来禀告每日经理发生的事。 你说帝承恩以追忆先太子的名义邀了各府女眷相聚。 是，公子。受邀的多是京中皇室府邸和一些东宫旧部的夫人。 帝承恩打点了东宫的副管事，明日想去东宫取些东西出来。 什么东西？ 一些东宫旧物，听说是一些先太子的笔墨，他想随席赠予各府女眷带回去，想必是想让那些宗亲和旧臣时刻记起先太子的恩德，好拥护启云殿里那位。公子，要不要阻了帝承恩入东宫？ 心雨问道。未等到洛明熙回应，抬手看去，洛明熙正端详着腰间那块从不离身的玉佩，半晌他从腰间解下递给心雨，在他愕然的眼神中淡淡开口： 收起来吧，以后这块玉佩不必再日日佩戴了。 有时候迟了一步就是一生，帝子元待他始终如兄，这一世足以桎梏他所有的情谊。帝子元在华语殿里常常睡了一觉，第二日的早朝依例而巡，并没有错过。他依旧是大晋王朝最坚韧的摄政王，没有人知道他发生过什么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等了三年的人归来又离去。帝晋言下了早朝，直奔尚书房，撺掇着帝子元去西郊挽弓猎马。春日艳阳，日头正好，帝子元不愿服了他的兴致，正好也想去散散心，便搁了正事随他同行。两人回晋安侯府拿惯用的弓箭，老管家在库房里寻了半晌，才摸着头恍然大悟，说了句： 哦，世子的弓前几日断了弦，送去匠师处了，还没拿回来。 帝晋言以前常居东宫，从小到大攒着的好东西全都留在了那儿，他又习惯用自个儿的长弓，没辙，两人只得调转马头去东宫取弓箭，怕是满大境也只有帝晋言才能让帝子元这么陪着折腾了。到了东宫，帝子元在马车里候着还不算，帝晋言拉了他一起入宫挑选弓箭。 姐，走，一起去瞅瞅我的藏宝阁，给你挑几件好行头。 帝子元拗不过他，只得耐着性子陪同。这几日东宫总管林霜正巧回了老家休养，两人来得突然，副管事苏海接到消息，从藤木椅上跳起来的时候脸色都是白的，手里把玩的通体透白的鼻烟壶一时烫得溜手。帝承恩昨儿个托人捎了句话，说是想入东宫取几件先太子的笔墨，怎么着也是先太子遗孀，取几件遗物全个念想并不为过，况且总管又正巧回了老家。苏海笑眯眯收了鼻烟壶，今儿个一早给帝承恩行了方便之门，让人领他从侧门入了东宫。 先太子的书房在东宫右侧，晋安侯世子当年的休憩之所在北处，偌大个东宫应该是碰不到。 苏海苦着脸匆匆去宫门迎接两位大佛，心里头一个劲儿的宽慰自己，求菩萨开眼。 姐，我的藏宝阁里可是有不少好东西的，你别来的不甘愿啊，等会瞅上中意的可别眼红啊。 眼红一个太子侍读藏着的宝贝，你当你姐没见过世面？ 帝晋言少时居于东宫，说白了就是个侍读的身份，哪能留下什么珍品？ 哟，姐，您可别说大话啊！当年我的生辰，可是京里数得上名号的盛世，殿下一年都没有落下过，年年给我举办寿宴，送我的礼物，那是一年赛一年的稀罕。我现在骑着的赤炎，就是12岁那年他送的，那可是漠北草原上的马王，当年入京的时候眼红了不少世家公子呢。等会你好好跳跳，咱们两姐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只要你把青炉借我十几天，看中什么你拿走就是。 帝晋言一路哼哼嚷嚷，使着劲儿显摆自己当年的事迹，始终不放弃打青炉的主意。帝子元这两日最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提寒夜，偏生帝晋言在耳边聒噪了半日，心里头压着的火没忍住一下子冒了出来。他扫了帝晋言一眼，步履未停，淡淡开口： 晋言，你打理帝家也有两年了，可曾入过账房？ 还没有啊，林叔管得挺好的，我寻思着不需要我插手。 帝静言摆手，一副用人不疑，能躲就躲的模样。 那也就是还没有看过咱们帝家的家当。 是啊，咋了？ 当年韩帝两家打天下建帝都的时候，是咱们姑祖母先入的城。听姑祖母说她懒得很，不愿搬重的东西，就领着亲卫在城里逛了一遍，随便拿了些不碍事的小物事回来。 姑祖母拿的啥？ 那可是夺宝物的好机会，帝静言一脸可惜，恨不得重回几十年替帝圣天跑腿抢地盘。 哦，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地契，帝都四分之三的地契。 回廊里静了有那么几秒，帝静言吞了口口水，抬着手画了个圈。 姐，你是说咱家账房里有大半个帝都的地契？ 以如今京城的地价，拥有大半个京城的地契可以算得上是富可敌国了。帝子元慢条斯理地卷了卷袖子。 哦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当年东宫所建之处就在那些地契范围内，别说是你那区区一隅的藏宝阁，便是这座东宫也从来都是我的。 他说完朝回廊外走去，留下目瞪口呆被噎得半死的帝静言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